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5集。伴随着红星尔克的那些照片还有文字在校园中迅速扩散。 地震谣言持续三天，红星尔克守夜三天， 在射监室整宿不睡，抱着 iPad 看养生视频，感动。 从初一到高三，所有同学反应都是十分震惊，纷纷回道： 天哪，红星尔克，没想到啊。 平时那么讨厌的一个人，现在突然有点恨不起来。 照片自然就是沈西传出去的，这个事儿与他当年承诺帮红星尔克摘掉外号紧密相关。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完那天晚上，沈西跳墙给夏九家买饭，不巧又被红星尔克抓个正着。而当听到给某个同学买夜宵去了这样的理由的时候，红星尔克勃然怒吼，高中生就谈恋爱，让沈西十分高兴，眉开眼笑，当场拍板儿，一定帮你摘掉外号。于是等到照片影响攀至顶峰，沈西又在班级群发了一个消息： 我刚流下感动的泪水，以后别叫红星尔克了。 那叫什么？ 对呀，沈哥，帮咱想个新的。 沈西刚想提出建议，夏九家就过来讲话，被打断了。等两人说完，沈西看了一眼群，发现新的外号已经横空出世，是句尊称，红星尔克老师。5月5号，儿中高三举办活动，冲刺誓师，许多学校百日誓师，不过儿中33天誓师，据说这种激动无法维持很久，于是从100天改为33天，就在高一高二的社团活动周后。活动场面十分震撼，清华北大等等校旗在操场上迎风飘扬， CC 是春天风大，烈烈吹着那些校旗，好像能叫他们飘到北京上海，飘到那些少年少女们陌生却向往的城市里去。 CC 虽是省会，却只有2线，无数人想离开这里，到那些纸醉金迷的地方看看，虽然那一看看往往就意味着几十年的颠沛流离。中小城市的人一旦离开了家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人大校旗毫无意外地被嘲笑，三个小人串在一起，分别代表人文、人本、人民，后面小人扶着前面小人的腰，组成一个周字，可同学们却对此指指点点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活动宣告开始以后，各班方队依次入场，每班班牌后边都有一条横幅。6班是由颜值担当卓然和孙天书擎着，因为夏九家要准备上台演讲，而沈西有偶像包袱，不干嫌土。春风吹的横幅鼓起，清北不招佛系青年，高考相信拼搏汗水，16个字上下跃动。之前班长上官凌霄曾让沈西撰写横幅，沈西想想提笔挥毫： 天生我才必有用，750分散尽还复来。 阿 Q 精神十分可怕，写了不如不写。上官凌霄转身就走，自己想了新的句子。夏九家并不在6班方阵， 而是站在高台上面静静注视着本班同学。按照规定，每个班级方队经过主席台时都得喊喊口号，六班也不例外。上官凌霄带着大家没啥精神地叫喊着： 北京不招佛系青年，高考相信拼搏汗水。 沈西没喊，对夏九家挥挥左手，还把指尖送到唇边抛去飞吻。夏九家觉得脸上发烫。等三十个班都在足球场上站好，主持老师面对麦克温柔地开场： 尊敬的老师们，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秋高春高气爽，我们在这儿举行隆重的高考冲刺宣誓大会，这标志着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。 接着校长发言，老师代表发言，家长代表发言。 33天无比短暂，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瞬间，可是它却能改变命运，影响你人生路上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。因此咱们这33天至关重要，意义深远。在这里呢，也要预祝咱们 R 中的学子这33天后啊，马到成功，梦想成真。 每个人都不拉不拉地讲了好几分钟，可学生们全都不感冒。最后是学生代表发言，夏九家并没有稿子，他迈步走到麦克风前，正正麦克风，声音依旧清清冷冷，与风缠在一起，直直扑向下面2000多名学生。他开口： 我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认为你的人生是重要的吗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台下忽然十分肃穆，空气变得粘稠凝重，有人呆愣，有人点头，有人开口回答是。夏九家又动动麦克风： 如果答案是是，那让这33天能配得上它的重要吧。相信最公正的上天是不会辜负你们，他一定会在这个滩头或者下个滩头惠泽于你们。谢谢大家。 一共3句话，短得不像样。然而你的人生是重要的吗？这个问句却叫大家心脏收紧。很快便到最关键的誓师环节，大学神夏九家回到六班方阵，红星尔克老师站上高台大吼： 举起右拳！ 同学们微汗，但还是举起好了。红星尔克老师本来嗓门就大，此时在麦克风的扩散下威力非常惊人： 10年磨剑，冲刺高考，只问初心，不言辛苦。 台下同学集体举着右拳跟着喊了一遍，一时间场面竟然还很宏大。红星尔克老师实在嗓门太大，念着念着，脚下的领操台忽然间哗啦啦地掉了一块油漆。R中同学目瞪口呆，交头接耳： 我去， 竟然把铅皮震掉了。 不拉不拉一大段诗念完以后，冲刺誓师便进入到最后环节，也是今年新增加的试验环节，大声说出我想上加目标学校。主持老师声音温柔： 好，现在大家眼睛注视着目标学校的校旗和校徽，大声说出我想上清华或者北大或者复旦交大。 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十分好用，就是有点傻。这下子学校口号、班级口号、自己的口号激活了。夏九家没有开口讲话，却意外地发现沈西拖着长音在跟着人念： 我想上。 啊， 沈西如此乖巧， 还没惊讶过两三秒，他便感觉沈西凑近，揽住自己的肩，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喷着热气。 下酒家， 声音被淹没在嘈杂的环境中，可下酒家还是听到自己的名字。 啥？什么意思啊？是那个意思。 夏九家惊异，他与沈西存在分歧。但夏九家也没担心，到时候不管是脑力决胜负还是体力决胜负，他都不会输。顿时他又有些同情沈西。 暂时先让他这样幻想着吧，小可怜。 回到教室，杨树果又按照流程教大家写誓师日记，基本就是回忆过程，加深印象，牢记心情，再次表达决心信心。沈西写道， 在这33天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考上清华，考上理科试验班括弧机械航空与动力，做一个对世界对国家对自己对下酒家有用的人。 尤其是对下酒家有用的人。 杨树果见了无语无语，十分无语呀，他真后悔知道这两个人在谈恋爱。最后这一个月，R中也安排了不少减压活动，有为学生开设的，也有为家长开设的。有时家长是学生的主要心理压力来源。各班为家长开心理辅导会，教家长避免过度施压，但也不能过度松懈，让孩子们以一个比较紧张又不极端紧张的状态走进考场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